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六回，却见书房的门被推开，两个身量相当的男人走了进来。谢之芳从柜子的缝隙里悄悄往外窥探，其中一个是谢涛，另一个留着长长的胡须，他隐约觉得有些眼熟，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油灯燃起，房间内光亮大盛，谢之真深恐被父亲发现二人踪迹，连忙拽了拽弟弟的衣袖，让他靠得再近些。谢之芳一眼往里又挤了挤，和姐姐几乎面贴面地挨在一起。谢之真今日输了双环髻，两束青丝垂在肩上，蹭过谢之芳的脸颊，酥酥痒痒里有些瓜果的馥郁香甜。不知怎的，谢之芳晃了晃神，外头两个人已经低声交谈起来。谢之芳费力听了好一会儿，依稀听到那人说宁王殿下颇为看重奏折之类的话。他忽然回忆起来，那个人他在前世确实是见过的，不仅见过，而且还打过几次交道。那人姓葛，单名一个镇子，是宁王座下的首席幕僚。听闻宁王在夺嫡之时施展的许多狠辣手段，背后都少不了他的谏言献策。葛镇又说了一些拉拢之语，无奈谢涛颇有些读书人清高迂腐的毛病，嘴上敷衍着，内心却打定了主意要做个纯臣。说了小半个时辰，二人不欢而散。送走了客人，谢涛站于书案旁吟诗作赋，一时半刻并未有离开的打算。这可苦了谢之芳，大腿因为长时间的蜷缩已经有些麻痹了，他试着活动了一下，立刻龇牙咧嘴，被那股酸麻之感激得险些叫出声来。谢之真善解人意地伸出一只手帮他按摩绷紧的肌肉。谢之芳向姐姐投以感激的一笑，余光瞥见一道倩影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，正是已被禁足多日的董姨娘。她似是特意打扮过，月白色的衫子和纱裙薄施脂粉，楚楚可怜。果不其然，谢涛看见他手中持的狼毫笔顿了顿，却没有开口斥责。 老爷， 董姨娘娇娇怯怯地叫了一声，声音如同黄鹂啼转，说不出的悦耳动听。 哦，你怎么来了？ 谢涛低低应了一声，却并未追究他擅自走出院门的罪名。董姨娘心中稍定，轻易连步夺至谢涛身边，割下手中提的食盒，从里面捧出一碗甜汤。 老爷，这是妾身亲手做的冰糖绿豆百合汤，已用井水派过，您尝尝合不合胃口。 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更何况对方尽心侍奉了自己这么多年，这其中的情谊哪是说舍弃就舍弃得了的。眼看着谢涛和缓了神色，一边喝汤一边和董姨娘闲话家常，闷在柜子里出了一身汗的谢之真眼神微暗。这样的戏码打从他来到谢家开始就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。父亲耳根子软，不管他和弟弟如何抗争，只要董姨娘枕头风这么一吹，一切就都会前功尽弃。一只小小的手握住了他，他望过去，看见弟弟含笑的眼，好像在说，没关系，你还有我。谢之真轻轻呼出一口浊气。董姨娘浅笑着，将谢涛扶坐在椅子上，一双柔白小手放在男人肩头，极有技巧地揉捏起来。她原本是先夫人身边得力的一等侍女，做惯了伺候人的活计，后来趁夫人怀着谢之芳的时候偷空爬了老爷的床，这才一步登天。如今重拾旧业，自是服侍的谢涛无比舒坦。捏着捏着，董姨娘悄悄倚坐在谢涛大腿上， 谢涛微睁一双狭长的眼，也有些异动，却不动作。董姨娘伸手柔弱无骨地搂住他的脖子，娇声道： 老爷，您这阵子都没来看妾身，妾身实在想您。 眼看着走向明显不对，谢之芳的眉角抽了抽。爹爹那么假正经的一个人，不会要在这书房里公然玩闹吧？果不其然，谢涛按捺不住，伸手回抱住董姨娘，调笑道： 怎么想的？跟我好好说说。 哎呀，老爷又戏弄人家。白天想老爷，担忧老爷有没有好好吃饭，在翰林院是否会遇到些不顺心之事。夜里就更想老爷。 不多时，两人在外头滚作一团，耳边窸窣之声响起，谢之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连忙捂住弟弟的一双耳朵，声恐他学去了一些不好的东西。谢之芳暗叹了一口气，他虽然此刻身量尚小，前世里却活了30多岁，什么荤的素的没见过，哪还会将眼前的小打小闹放在眼里。但姐姐是大家闺秀，原不该沾染这些肮脏事的，他便依葫芦画瓢，伸手蒙住了姐姐的眼睛。一个是看得见听不到，另一个则恰恰相反，到后来却到底还是齐齐红了脸。太尴尬了，可偏偏外面的两个人格外亢奋，好半晌也无停歇的迹象。谢之芳等得无聊，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彼时谢涛正将董姨娘按在书案边缘荒唐，忽然一个同志的声音响起： 父亲，你们在做什么？ 谢涛大惊失色，面如死灰的回转头，只见谢之芳揉着惺忪睡眼站在他们身后，表情那叫一个懵懂无辜。 我白日里进来找先生交代必须通读的中庸，不小心睡着了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 说着他似乎方才注意到活像见了鬼的董姨娘，诧异的道： 姨娘也在啊？天气这么热吗？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